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1集，凉月二。罗檀觉得沈妙似乎有些针对叶梅，不过心中又觉得隐约的快意。本来就是谢景行的生辰，这叶梅却在这里跳什么舞呢？反而喧宾夺主，况且还主动要沈妙来唱歌跳舞，凭什么要求别人也与他一样呢？季夫人看着沈妙，心中焦急。谢景行的生辰全都是宴请的朝臣，沈妙把气氛弄得如此之僵，别人只会怪责瑞亲王府没有规矩，损的是整个亲王府的脸面，还会说沈妙善妒，与一个叶家千金斤斤计较。叶梅踌躇地站在原地，她微微蹙眉就惹人心怜，好好的一个美人儿被逼到如此境地，让人觉得十分不忍。厅中的男眷们就有些打抱不平又自诩正义的，想要英雄救美，为叶梅说话了。沈妙扫了一眼厅中众人，将众人的神情尽收眼底。叶梅就是有这样的本事，她想要什么从来都不用自己说，皱皱眉头叹叹气，就驱使着周围的人为她抛头颅洒热血。今日自己拒绝了叶梅，只怕第二日全龙叶的人都要站在叶梅那头了，怎么就能让叶梅如愿呢？沈妙站起身来，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笑道，不过叶小姐盛情难却，我就勉为其难，恰好前些日子学了一首曲子，就弹与叶小姐听吧。 哎呦，怎么是弹给叶小姐听呢？ 卢夫人笑道， 不应该是恭贺殿下生辰吗？ 这曲子悲得很，不似喜庆乐调，也不适合恭迎生辰，只是我前些日子觉得好便学了，既然叶小姐仰慕于我，好东西自然要与之分享，对吗？沈妙含笑看向叶梅，叶梅也柔柔一笑， 啊，自然是的。 这二人言语间你来我往，仿佛有看不见的刀光剑影，叶梅妩媚，沈妙端庄，各有各的美，一时间竟然分不出主次。沈妙端着袖子走到中间，叶梅退下，惊蛰连忙给沈妙寻了椅子过来。沈妙抬眸，曲琴来吧。谷雨过了许久才出来，说道， 碧霄楼只有一把交尾琴，夫人。 交尾琴音色特别，谷雨心里清楚，跟了沈庙这么多年，几时见过沈庙抚琴过的？他一边暗恨着叶家千金不安好心，偏生要沈庙做这等风雅之事，一边又为沈庙犯了难，打肿脸充胖子，丢了的脸面只会是自己的。尤其还是在这陌生的异国他乡，没有人会看在沈家的面子上对沈庙礼让三分。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心怀鬼胎，恨不得落井下石，尤其是有了叶梅那独树一帜的水墨舞珠玉在前，沈庙做什么都是相形见绌的。无碍，就拿他吧，沈庙说道。周围的夫人小姐闻言俱是窃窃私语起来， 不是说来自粗野吗？竟然还要托大弹琴， 应当是想与叶家小姐一较高下吧，可真是争强好胜， 唉，可惜了瑞亲王府，今日只怕是要丢面子了。 哼，明棋的人果真上不得台面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 他们说话的声音小，却掩饰不了嘲弄的目光。罗檀倒是信心十足，虽然没有听过沈妙弹琴，可是莫名的他总是觉得沈妙无所不能，既然说得出口就一定做得到。季雨舒却和高阳咬耳朵悄声道， 嫂子真的会弹琴？当初风仙当铺查出来的消息，可是连弹琴的先生都没给他请过一个。 无师自通，太厉害了吧。 高阳耸耸肩。 我也不清楚，静观其变吧。 裴郎也是在宴请的宾客中，广文堂是有教授琴艺课，可沈妙没有选择修琴。裴郎也曾听闻那里的先生抱怨过，沈妙连琴弦都分辨不清楚。这会儿见沈妙欣然接受，心中难掩诧异，又忍不住看了一眼谢景行，想着沈妙如此争强好胜，也都是为了谢景行吧。谢景行微微蹙着眉头，捏着酒盏的手却微微攥紧了。沈妙焚香洗手，淡淡道：这首曲子叫《血涌》，是一位年轻的公主被迫要去与敌国和亲，屈尊下跪嫁给年过五旬的粗鲁敌国领袖，对于未来茫然不安，却无可奈何，希望能改变自己父皇的心意，心中悲愤绝望之下所作的曲子。沈妙声音淡淡，如同渺茫月色，竟然在梅夫人舞过的热烈后让人迅速平静下来，仿佛随着她的话语来到了故事中。她弹拨了琴弦，交尾琴的琴音厚重，本就不似普通琴音清悦，弹拨起来也难以动人心，而他一点一滴抚得漫长，分明是莫名的琴音，却声声扣人心弦。在弹拨的第一声开始，听中就安静下来，他慢慢地开口，慢慢地唱道：长江浩浩西来，水面云山，山上楼台，山水相连，楼台相对，天宇安排，待月行，披星走，孤馆寒食故乡秋，枕上忧，马上愁，死后休。沈妙的声音平日里是温和的，如水一般清澈，然而此刻却带了沉痛之意，听得叫人眼圈发红，心头发酸。随着他的唱词，随着他的琴音，叫人眼前仿佛浮现起了那年轻的小公主，生得玉雪可爱，却被迫穿着凤冠霞帔，苦涩地坐在宫中一隅。那宫殿巍峨重重，幽深厚重，本是天真烂漫的年纪，却要迎接并不轻松的命运。他上马车拜别母后，帝王无情，为千秋大业牺牲女儿，成为皇家公主，迎来的却是不能被自己做主的姻缘。离京的路途遥远，他落寞地掀开帘子，他看沿途飞过的老鹰，看水底的游鱼，他看风，看雨，看云，每一样都比他自由。咫尺的天南地北，霎时间月缺花飞，手执着饯行杯，眼隔着别离泪，刚到得声保重江西，痛沙沙叫人生。沈妙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，她本就生得清秀端庄，肤白如玉，灯火之下素手弹拨，但见泪痕，分明是冷的神情，却仿佛有无尽苦楚，说说不得，唱唱不出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越见清澈，暗暗痛色无穷，却愈发衬得人如雨中花，颤巍巍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呵护。他唱得满厅的人无语凝噎，眼圈发红，只觉得心头梗塞，却再无之前李梅跳舞时候的欢心了。然而琴弦忽而一转，琴音声声急促， 他的唱词变得锋利。误国君奸佞专权，开河遍抄祸根源，官法滥，刑法重，黎民怨，人吃人何曾见，贼做官，官做贼，混于闲，哀哉可怜，倒不如亲眼见着楼青台塌，变成瓦砾，兴亡五十年，冷眼看悲惨。沈妙眉眼冷厉，声声泣息如泣如诉，仿佛在说一段过往，然而眸光掩饰杀机，满腔愤恨凝而未决，一丝丝一束束都朝那坐着的叶梅姐弟飞去。婉瑜到底都未曾将这首曲子完整的弹给傅修仪听见，那剩下的曲子被沈妙补完，在冷宫之中他拿断了琴弦的残琴弹给自己听。前半段是婉瑜的哀求，后半段是他的控诉，夜里不绝于耳，可是那些人都听不见。现在在这里，你且听，你且听，听着曲调可曾有一丝熟悉，你可曾有一丝胆寒。谢晋行将酒杯放下，眸光锐如刀锋，叶梅却觉得有些发冷，那唱词与他何干，可为何却像是冲着他来的，心中竟也有不安。那一曲唱罢，悠悠淡淡的琴声方歇，沈妙猝然停手抬眸，听中久久没有言语。谁敢说瑞卿王妃粗野无名，不通琴棋呢？能弹唱的满听人寂寂无声也是本事，可是为何又偏偏让人一颗心沉沉定定，仿佛听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，怎么都高兴不起来了。这曲子算不得喜庆，本不该在生辰上弹播，不过叶小姐想听，就特意为叶小姐弹了。沈妙看向叶梅，叶小姐可算满意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